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好啦，国际风云人物咧，黎智英先生系再次咧系进入啊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同埋外交啊嘅敏感嘅领域。总统 Donald Trump 咧喺8月14日接受美国霍士新闻电视台访问嘅时候咧，就主持就问：喂，香港嘅黎智英吓，你到底够唔够到出嚟啊？吓，并且引述啊，系黎智英个仔黎崇恩系重提咧 ，Donald Trump 旧年话过会争取释放黎智英。咁啊 ，Donald Trump 嘅回应嘅时候咧，就好清晰咁话，一定会向习近平啊系提及黎智英案，但系就不能够肯定是否能够拯救佢。咁、那个原话咧就系、是、I'm going to do everything I can to save him。咁咧嗰个语气咧就似乎系后退咗半步。本来咧佢系好口响，佢话100%咧系救到佢出嚟。但系而家最新嘅咧同霍士讲啊，就系、是、必定啊系尽晒力会向习近平提及黎智英案，但不能够肯定救唔救得出，系嘛？咁咧就阿 Donald Trump 咧对主持人咧就补充话。你知啦，黎智英咧係備受尊重，係 respected， is a good guy， 係一個好人。但你都可以肯定咧，習近平唔會因呢件事，即係話因佢要求釋放黎智英咧，係覺得好高興。咁啊 ，Donald Trump 咧係對霍士咧所講嘅咧就係咁多。佢話黎智英個名字已經進入我哋談論嘅圈子，係咪？然後佢話嚇 ，we'll see what we can do。然后咧，我哋睇睇咧，能够做咗啲乜嘢？然后又话好喜欢黎智英个仔黎崇恩，佢话咧，因为咧佢好敬佩佢咧，系孝感动天，即系为父亲咧系咁样奋斗。佢跟住话佢个爸爸都唔年轻啦，能够活几耐咧？咁啊，呢一次咧系 Donald Trump 继旧年10月同埋5月之后，以美国总统嘅身份，一年之内第三次咧系被问及黎智英个名。咁啊喺 CNN 啊嗰边咧，亦都系引述知情人士话，财长贝森特喺同中国嘅副总理啊何立峰啊系倾贸易嘅同埋关税嘅时候，确实咧系有提过黎智英释放嘅问题。咁而家呢件事系随住啊黎智英嘅呢位公子咧，系最近咧系警告话佢爸爸嘅健康咧。是好令人担心，因为以前好肥，因为糖尿病呢就越来越瘦，就已经不复啊是见以前那个呢肥的状态。何况呢黎智英单独禁闭已经是多达2600人。咁 Donald Trump 有没有能力啊是救出黎智英呢？咁全世界呢都会密切关注的，你点睇呢鲍生？ 是咁啊，呢个漫长的审讯呢就进入咗呢个结案陈词嘅阶段啦。原本系预计80日嘅审讯期，已经拖到140日。如果计起上嚟咧，阿黎智英先生2020年被捕咧，已经关押咗1680多日噶啦。咁佢年纪亦都唔细啦，77岁。其实无论系终身监禁又好，或者就系5年或以上嘅刑期咧，对于佢嚟讲个意义亦都系等于终身监禁噶啦。所以阿黎崇恩亦都讲到咧。佢爸爸嘅身體狀況咁差咧，其實如果係判5年或以上咧，等於係判咗佢終身監禁，一模一樣。咁啊，而家嘅結案層次咧，當然未知道嗰個最後嘅判決嘅結果啦。咁但係咧，亦都可以預計得到咧，北京方面或者香港特區政府係唔會放過佢啊。即使啊 ，Donald Trump 提出咗呢、這個將佢嘅釋放放入咗一個中美嘅貿易談判嘅日程裏面咧。加上 Donald Trump 咧，其實呢個人咧，佢嘅現實主義啦，同埋咧係佢亦都改咗啲口風咧，我個希望就唔係好大嘅。啊，而家往往咧，我哋成日都係希望咧有一個叫做中國式嘅保外就醫咧，可以令到阿黎生得到釋放。咁但係好可惜喺中國特區嘅法律裏面咧，並無保外就醫。 以往我哋都开玩笑或者系抱住一个即系比较渺茫嘅希望咧，如果黎智英被拉咗翻大陆关押咧，反而咧有机会可以保外就医。咁所以而家面对嘅情况咧，我唔会觉得有任何嘅侥幸或者系奇迹出现咯。所以咧，我就比较悲观啊，我亦都觉得咧，黎智英嘅释放咧，唔会喺呢个中美嘅贸易嘅谈判里边咧会得到实现。咁而家加上咧香港特区咧，你都知道嗰个国安法同23条呢个咁嘅环境之下咧，所有部门咧系如履薄冰，亦都咧大家系要争取表现。所以咧，我觉得黎智英嘅判决啊，系一个咧佢哋要交数嘅一个好重要嘅成绩表，亦都包括埋嚟紧可能黄之锋嘅再次被拘控呢啲重要嘅人物咧，其实佢哋一定要咧随之而后快啊。当然呢个随究竟系攞佢哋命啊，定系一个咧终身嘅刑期咧？呢个就要睇下最后嘅判决系点样啦，陶生。 咁黎智英嘅糖尿病咧就已经唔系今日噶啦，今日消息显示咧就佢最近咧。是在个监狱那里是出过去是看过医生看他的眼。因为那个糖尿病会影响到那个视网膜的微丝血管，是吧？那恶化成点呢就不知道。那应该呢就他的糖尿病呢那个监狱方面有药物呢是定期提供的。但是这些药物到底是哪个国家制度啊，是同埋哪个医生开啊，同埋几有效呢，这些就迷惑于心啦，就不会知道啦。咁所以黎仲恩所提出嘅嗰个忧虑呢就唔係话冇任何嘅根据。咁佢喺英国呢亦都係会见过英国工党政府嘅外交大臣叫拉米呢个 David Lammy。咁佢自己有个官方嘅原名叫做林大卫。呢、這个拉米呢嗰、那个反应我觉得几滑稽。佢就话呢如果黎智英呢死喺个监狱里面呢係会对中国嗰个声誉呢係带嚟好坏嘅影响。咁呢位拉米真係呢对于中国对于外交佢个一无所知。对于中国嘅声誉係会有影响。如果黎智英死喺监狱，乜中国会在乎啊是这些问题带来的声誉的嘛。我们记得刘晓波很多年前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方面呢个颁奖主办当局呢就放了张空凳在这里，但是中国方面没有放他出来。结果呢刘晓波没有在肝癌据说就死于狱中。那次是对够对中国的所谓声誉是构成不良影响啦，都唔系第一次啦，嗰啲所谓嘅维吾尔集中营啊、西藏人权啊、无数次啊，都对中国嘅声誉构成坏嘅影响。呢、這个咧，英国外交大臣究竟系做咗几多人任咧？系嘛？你呢啲咁嘅反应咧，反而系会被中国认为英国嗰种咧系虚弱啊！啊，讲得呢啲嘢咧就唔讲好过讲。不过咁。就是 Donald Trump 出声咧，当然个份量咧又稍有唔同啦，系咪？ 嗱，你提及嘅刘晓波咧，我都正想提起啊。佢喺2017年嘅时候咧，因为系肝癌嘅晚期咧，先至俾中国政府批准咗保外就医。嗱，虽然保外就医，但系其实佢同外界咧依然系被隔离嘅，冇办法咧去接受任何嘅访问啦，亦同埋接触。咁喺期间接受呢个治疗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处于一个好恶劣啊，甚至离流嘅状态。咁最后呢当然不幸地呢就已经就过身啦。咁所以呢即使中国大陆对付呢啲政治犯佢俾你保外就医都要去到你个生命去到最后嘅一刻，差唔多系你已经系无药可救嘅时候呢先至俾你保外就医。所以个意义呢根本系不大，亦都系等于冇啊。如果你记得呢喺北韩曾经有一个学生呢系被拘禁嘅，美国嘅学生。亦都系呢期间呢争取咗好多嘅释放，最后佢翻到去家乡嘅时候咧，因为身体遭受到嘅种种疑似虐待同埋精神压迫咧，跟住咧佢亦都好快过咗身。佢嘅双亲咧到而家为止咧，都依然咧系要争取紧嗰个公道。咁你就见到喺呢啲咁嘅国家里边咧，你遭受到拘禁之后，即使最后因为医疗嘅问题，因为你身体嘅疾病去保外就医咧，好多时候都已经太迟。所以阿黎崇恩就系提出，希望佢父亲可以得到 除了適當的治療之外，就是在他的人生裏面呢，即是这个上虞的日子里面可以释放，是要尽早。如果不是呢，即使你拖三五年之后的监禁，他80多岁，就算到时候你保外就医或者释放呢，都已经无意义。所以呢，现在那个问题呢，正如你所讲，中国政府或者香港特区政府是不会介意什么国际的眼光啊，亦都不会在意呢什么叫声誉受损。因为这个正如我刚才所讲，这个是他们的立下了军令状啊，要对付的人，亦都要做俾所有他们的即是叫做上级领导或者自大的问题。他怎样可以呢实践他的国安法，是令到所谓他们的首要的罪犯呢得到呢这个惩治咯，陶生。 咁啊，当然咧，就是、Donald Trump 呢番说话咧，就睇嚟，哎，我就同佢哋倾开关贸啊，呢个咧关税嘅问题。不过咧，我就答多一句，黎智英，你系咪应该释放咧？嗱，咁嘅谈判系冇用嘅，所以视乎咧系 Donald Trump 同美国嘅态度，系将黎智英嘅释放问题系同贸易关税甚至系其他嘅美中之间嘅冲突挂钩捆绑得几咁紧嘅啫。嗱，咩叫挂钩呢？譬如话，嗱，如果你唔放黎智英，冇得倾啊！就算咧系你卖稀土俾我咧，我都会将你个关税系加到145%啊！咁啊，大陆会话喂，呢、这个条件唔合理、啊，我已经咧系松咗稀土俾你嘅、啊，系嘛？喂，你而家咁串咧，我可以分泰尼嗰度咧，我又松啲手咧，啊，明年咧系又运多咧几廿吨入嚟嘅，啊，咁要嘅 Donald Trump 就可以话。如果你啊系仲放啲芬太尼入嚟咧，我就会再继续将个关税咧加到250%啊！仲有啊，如果你唔放黎智英，你讲多一句咧，你话唔放咧，我就即刻300%嗱，放定唔放嗱？江湖社团就系咁样谈判嘅嗱，我数三声一嗱，你三声咧你就要岌头，你唔岌头咧，我而家即刻起身着。就坐呢个空军一号咧，系翻去嗱，咁样咧就系叫做真正叫有江湖啊吓风格嘅谈判啦。如果唔系，好似以前嗰啲奥巴马啊，或者金马伦啊，英国嗰啲斯斯文文嗰啲首相啊，或者呢个德国女总理默克莱夫人啊，系嘛，咁啊讲一大轮系嘛，我哋咧即系而家。好似德国啊，我哋而家呢扩大啊，德国同埋中国两国嘅贸易吓，嗰、那个汽车嘅销售咧，希望你买多啲。宝马咧，你今年咧系买咗100,000架，我哋都非常之欣慰。但系 Benz 咧只系得80,000架，可唔可以买多20,000 Benz 同埋宝马吓？你一样咁多咧？咁啊，对方中国嗰个总理啊话得，我哋可以冇问题。我哋咧中德人民咧嗰个友谊咧。是非常之咧系坚固嘅，我哋咧系体验大局嘅。咁然后咧，阿默克莱夫人啊，你设计对吧？啊，咁样我真系开心啦吓！嗰啲将两国嘅关系咧，将会进入一个新阶段啊。然后就加一句 ，by the way 啊，因话题话讲开又讲系嘛？咁你哋扣押住一个刘晓波啊，佢系一个咧根据我哋欧盟啊。是一个咧好爱好和平嘅意见人士，你哋可唔可以咧系将佢释放咧？如果你可以将佢释放咧，我哋德国同埋欧盟咧会无疑会更加开心啦。嗱，呢啲都系一种谈判嚟嘅。咁然后对方中国总理话啦，呢啲我哋我哋嘅内政，我希望咧我哋之间嘅会谈只系局限于德国同埋中国我哋两国之间嘅贸易领域。咁而咧，默克莱夫人啊，哦，知啦，知啦，知啦。咁然后就签署啊，嗰个咧购买汽车嗰个合约，咁佢都喺度尽咗力噶噃，系嘛？呢个咧叫做门面功夫，就系咧买猪肉就搭棵葱啊，希望咧你送棵葱俾我，对方唔送，呢个咧系道理，送俾你就系人情，呢就系师奶式啊，嗰种婆婆妈妈啊，嗰种个所谓嘅谈判。咁啊 ，Donald Trump 就冇理由咧系属于默克莱夫人啊，英国首相。金马伦啊，嗰种嘅，佢应该系烂达达嘅。嗱，如果佢以过一贯嗰个作风，同埋咧佢对于普京嘅系施展嗰个强硬嘅话，嗱会唔会咧？嗱呢个就唔知啦，系嘛？因为呢个你要人咧要喺在场啊，或者听到佢嗰个电话同佢嗰个老朋友讲，你先知噶嘛，系嘛？咁而对方啊，亦都会用 佢嘅嗰種充滿中國特色嘅外交磁力去耍佢嘅，所以咧現時咧係為之尚早，而且退一萬步係要放黎智英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咧最近嗰個國安法啊，嗰個修訂咪強調啊，話有一啲嘅人犯係可以押送去大陸嘅，可以由香港嘅法官咧照樣重判，你唔好理係嘛，唔關你事嚇，你重判20年，終身監禁，然後咧兩個禮拜就可以啊。是引返是三个月之前是不是三个月之前中国香港特区呢是宣布收订其实都不是收订那个呢移交那个逃犯的条例那时候强调是呢是可以呢是可以移送返去大陆。一移送返大陆比如大陆方面去政治解决了如果要发生的话他最大的技术问题是不是得返黎智英一个呢黎智英之后还有其他呢黄之锋呢戴耀廷咧，仲有苹果啊，嗰七个高层人物咧，仲有喺狱中嘅梁国雄啊、何俊仁啊、夏成班咧，仲有好多噶喎，系嘛？据佢哋咧，系是否啊，系同黎智英一样啊，系嗰个地位系政治犯咧，系相同咧，系嘛？嗱，咁呢个咧就 Donald Trump 有冇咁多闲功夫咧，系理会咧，定系佢一提出就一定要喺嗰个技术上？打包就一定咧，系唔止啊黎智英一个，就一齐要放，就怼一张名单咧，怼一张名单咧，嗰个而家要面子啊，系嗰个阿大大啊，系咪更加唔肯？嗱，所以咧，真系呢个美中关系之间系未有先例啊，未有先例咧，就真系好难估啊，系会发生啲乜嘢系嘛？ 系点解我都悲观呢就因为从来依类咧政治嘅交换啊，政治犯嘅释放咧系唔会咁高调。喺个谈判里边咧，讲到明咧系要放合条款或者一个议程里边嘅，因为双方面咧都要面子，双方面亦都要下台阶。咁以往咧通常咧都系咧有呢啲咁嘅协议咧，都系台底里边咧通过第三方咧去协商，喺个正式嘅会谈里边咧就唔会提及。而在会谈成功了之后即是说交换条件完成了之后呢经过了一年半载就在一个大家不是很觉得不相关的时间点呢就会释放用保外就医啊用其他的理由呢去给他出国包括呢陈光诚之前那个盲人律师的维权人士啦亦都是用类似的方法的往往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呢咁他就已经到了外国了。咁而家咁样啊 ，Donald Trump 咧喺十个月前咧高调讲到8%可以令到佢出嚟，跟咗几个月之前咧又话系一个 good idea， 即系可以咧将佢黎智英嘅释放纳入议程里边，直至到去到而家，佢用一个说法就系一个咧佢尽佢嘅所有能力去做，咁呢啲全部咧你见到咧一步一步后退紧，亦都咧留有所谓余地俾自己落台，咁当然啦，亦都留咗俾余地俾对方啦，即系中方啦。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只係覺得咧，佢係因應記者嘅提問啦，去回應翻，而且我覺得佢嗰個立場咧，亦都唔係好堅硬啊。不過 Donald Trump 有啲難以預計嘅，即係等於我哋之前分析佢去空襲伊朗嘅時候咧，佢都係用咗一套聲東擊西嘅策略啦。咁但係今次咧，就佢就冇否認到。反而咧正面地去提到咧，会尽佢所能去救留黎智英嘅时候咧，我更加会觉得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中国方面系未必会送呢个大礼俾佢，而且咧呢个交换条件咧就实在咧就个比例上咧就即系太大，即系中美个贸易嗰个重要性咧，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咧系远远高于黎智英呢个自由同埋咧所谓嘅道德责任咯，陶生。 账面上呢就係咁讲只不过呢喺政治上面好多台底嘅操作呢有时好微妙嘅例如 Fox 电视台係一个立场右翼係同 Donald Trump 同埋共和党呢非常之有偈倾嘅。呢啲咁嘅提问呢係会唔会事先打个招呼係咪 Donald Trump 嘅助理係咪向 Fox 嘅主持人搭搭眼喂你一阵可以问一问黎智英这个问题啊，这个呢在外交啊，同埋喺嗰啲官场同埋记者之间啊，呢种微妙嘅关系时时会有嘅，系嘛？咁如果你话喂唔想佢提黎智英个问题，因为而家冇把握，福斯电视台自己人，通常白宫嗰个新闻官咧就会私底下沟通，最好咧就呢一轮啊。